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面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由市文联和北京剧协主办的2018北京喜剧周昨天在北京剧院开幕。今年在剧目方面，既有已经在北京演出市场亮相过的《二维码杀手》等剧目，也有传统戏曲代表作《新凤还巢》，有国外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也有跨界作品《终于失去了你》等。本届喜剧周还将举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和国外经典话剧中的小丑主题高端论坛，广邀戏剧专家、优秀院团进行深入研讨，挖掘喜剧艺术的精粹内涵。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芭蕾舞《胡桃夹子》本月16号将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舞剧选材于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与鼠王》。在圣诞节狂欢会上，女孩克拉拉接受了教父的礼物，一个丑陋的胡桃夹子。克拉拉抱着礼物进入梦乡，由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梦境之旅。话剧《动》今天开始在蓬蒿剧场上演，演出将持续到13号。本剧试图在日常生活的平凡情境中探寻家庭暴力的真相。昆剧《景阳中》今明两天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全剧讲述明末国家危难之际的民族命运，改编版本《气糟粕保京华》，从骨子老戏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架构改编，使之成为了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深刻厚重的全新昆曲剧目。明晚享誉中外的美声男中音歌剧歌唱家袁晨野、杨小勇、刘克清将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中国三大男中音中外经典作品音乐会。为了让观众欣赏和了解美声丰富的内容，本场演出还邀请到了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登台。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艺术指导钢琴家许红、张嘉林和陈曦担任这场音乐会的伴奏。本月16号，应汉唐文化之邀，匈牙利杰出指挥家加博尔·塔卡奇·纳吉将率英国曼彻斯特小交响乐团携手法国钢琴家让·艾弗兰·巴维带来《狂想莫扎特》中国首演，展现一场莫扎特的音乐盛宴。大型童话杂技剧《哪吒》明天继续在中国儿童中心剧院上演。本剧以精湛的杂技艺术表演为主要舞台表现形式，结合当下人文理念，利用现代声光电等舞台科技手段，演绎隽永的东方传统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暨春季联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活动，夏季与国家大剧院合作共同推出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之后，在京城最美的秋季又携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首秀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将于本周五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转晴，南转北风4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艺群英荟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荟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特约播出。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9月22号下午2点，相约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恰似爵士胜似爵士，源于大洋彼岸即兴的 Jazz 和 Blues 将在京城的音乐厅惊喜上演。适逢音乐巨匠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增广爱乐邀您一同体验充满爵士元素的音乐魅力，领略20世纪音乐大师作品带来的别样风情。订票热线88544777，88544778。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晚的演艺江湖当中，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串的好消息：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是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啊！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份奖品。本节目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当然本节目还有一份奖品哈，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参与方式哈，依然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大闸蟹或者是杨月楼，或者是哈刚才我们在这个本节目奖品提供当中的恰似爵士音乐会，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吧。 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是一个由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自发组建的乐团，乐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有物理学家，有医生，有天文学家，有律师、咖啡师、珠宝鉴定师、机械师、程序员、环境学家、人民教师、学生，当然也有许多以演奏为职业的青年演奏家。在这个乐团当中，年龄和职业的差异不再是爱乐者们实现舞台梦想的阻碍，他们共同努力，互相帮助，共同塑造他们自己的音乐，共同为与他们一样怀揣着音乐梦想的爱乐者搭建属于自己的舞台。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关注由他们带来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 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听着爵士音乐打开我们的节目了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 哎，我们先来请出几位嘉宾哈，然后再跟大家伙介绍为什么是恰似爵士哈。 是， 我们先来请出曾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团长以及艺术总监焦子傲，欢迎您，焦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观众、听众都可以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正在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再来请出曾广爱乐交响管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刘文栋，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文栋。 嗯，我们再来请出青年萨克斯演奏家、曾广爱乐交响管乐团萨克斯声部的首席李景南，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英南。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时候都提到了，他们三位都是来自于曾广爱乐交响管乐团。诶，其实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哈，交响乐团啊，还有军乐团，什么爱乐乐团、室内乐团等等等等哈，好像这个管乐团听的并不是特别多，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管乐团呢？焦老师， 管乐团这个概念呢是兴起于欧洲的，其实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交响管乐团，或者叫做管乐交响乐团。管乐交响乐团这个概念其实和交响乐团有点像，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来源于作品的，也就是说交响乐团是一种编制，这种编制是为了满足演奏大型的交响乐作品而组建的。 明白了。 对，然后交响乐作品呢，它最重要的核心是以一种交响性的思维来创作，那么交响管乐团就是把交响乐中的这个弦乐部分去掉，只留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还有打击乐和各种色彩乐器，然后呢为他们配器以交响性的思维来创作的乐曲，然后演奏这个乐曲的乐团的编制，我们就管它叫做交响管乐团或者管乐交响乐团。 能找这个宇宙超级翻译来给我们再翻译一下吗？ 哎，你不是原来还是学校 管乐团吗？ 管乐团的吗？ 说20-30年前 应该多多的少少了解一下。其实就是把弦乐的部分这一大部分取消掉了。 对、 然后用了一些有色彩的打击乐。 其实这些打击乐和那些色彩乐器在交响乐团里面也会出现，就像管乐团里面也会有一点点的，很少一部分、很少比例的这个弦乐的演奏员，比如说是低音提琴、大提琴，但是非常少，照交响乐团的比例占的，那就不知道是少多少了，基本上也就一个声部可能一两个人，而且也是很少有作品出现。 哦，哎，那我再问一个，似乎大概也许可能是能跟专业沾点边的问题啊，因为我毕竟是门外哈。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管乐团他们所能够演奏的一些作品就要比交响乐团少，或者说甚至少很多呢？ 是这样。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 也现在呢有很多管乐作品是由一些经典的管弦乐或者交响乐作品改编过来的。这些作品呢是我们就是管乐团所演奏的作品的一部分。然后呢现在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有很多的新兴的作曲家，他们很关注管乐团的发展和管乐艺术的发展，所以他们为这个管乐团写的作品呢基本上就是如过江之鲫，非常非常多，而且好作品非常多，层出不穷。还有就比如说这次我们演奏的这个音乐会里面，这个就是几首很经典的作品改编过来的。这些音乐会作品其实按照大致的这个比例来说吧，其实和交响乐能演的作品是要少一点，但是并不少很多，基本上都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平时舞台上的需要的。 明白了。 对，而且 其实也不少， 而且感觉色彩可能真的不太一样。 那对 对 对，就交响乐团我觉得它的气势或者说它整体的感觉跟管乐团还是有不一样的。就如果按颜色来划分的话，我觉得比如说交响乐团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加丰富一点，但是管乐团那个也是更加的集中一点那个颜色。 其实交响乐团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弦乐声部用来表达连续和温暖的这样的色彩是非常擅长的，因为我们从演奏法的角度上来讲，弦乐的连续性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一弓子他拉一天也可以，只要不饿的话啊。但是管乐团就不可能，管乐团一口气如果要吹一天的话 会饿， 对，而且非常饿。 好，那给大家基本上解释清了什么叫管乐团，什么叫交响乐团，以及他们二者的一些区别哈。那我注意到咱们这场专场的音乐会的名字叫恰似爵士，干脆就叫爵士主题专场音乐好吧，对不对？为什么叫恰似呢？还是说咱们这场音乐会的作品类似爵士，哎，又不完全是爵士，是这么理解吗？咱们要不然请刘老师给我们解答解答。 好啊， 啊， 其实 李老师可以吗？都可以，都可以啊啊！ 你先说， 因为李老师指了指自己，我突然发现， 是这样，就是今天就是来这个节目之前，来之前我刚好也是从这个北京丰台二中金文管乐团过来，然后是因为我平时从事的工作也是给这个青少年做这个管乐团这方面的一些就是教学， 是 哎，然后同时就是我们正好现在正好有一个。Big Band 一个算是大乐队的一个编制的爵士乐团，是已经开展两年了。然后刚才您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恰似爵士，实际上完全的爵士乐，它的概念和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把乐谱全部都记好，然后照着去吹是有区别的。之所以是恰似，就是我们这次选用的作品，有两首是来自于这个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他这位作曲家我自己是非常崇拜的。他所诞生的这个时代是19世纪末，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1898年。他只活了37岁。他193几年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 是， 但是他在有限的这个人生当中啊，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出生的那个时代刚好是爵士乐起源的时代。最早的爵士乐实际上是一种黑人的号子，来源于这些布鲁斯，还有一些ragtime 的一些以切分为主的这种旋律的变化，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开始风靡了，他那个时候不是叫爵士，可能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就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音乐吧。随着慢慢的发展，就是这个格什温这个作曲家呢，他就想把这种元素带入到传统的严肃的这个管弦乐里面，交响乐里面，于是就诞生了这次演出里面的几首曲目，比如说这个蓝色狂想曲， 对， 比如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这类它里面包含了一些除了古典音乐的一些传统的配置音响，还带入了一些早期爵士乐的和声布鲁斯音阶，以及一些摇摆，后面的诞生那些摇摆的节奏。所以说我们演奏的是爵士乐是吗？听起来是，但是是一种把它变成古典音乐或者说一种严肃音乐方式的爵士乐。如果一会儿后面有这个音响，就是 有 关那个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欣赏一下。对， 就是原来可能你像这些音乐都是重音在第一拍嘛，对吧？然后它变成切分之后，就咱们所谓切分嘛，就是它的重音是有变化的哈。重音变化了之后，就带来它整个乐曲的这种，也不能说闲散吧，就是乐曲的这种自由感会更强一点。 这是它就是特有的一种律动，而且体现的也不往往是单纯的节奏和律动，包括它的和声的进行方式，像咱们传统的就是都是在说一字五，但是它这个经典的爵士音乐的和声二五一四七三六这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是，但是两位老师估计发现讲深了。 那这么着，其实我还特别感兴趣，因为刚才咱们李老师也提到了严肃音乐，又提到了爵士乐，是不是？那刘老师，什么是爵士乐？又什么是严肃音乐？或者说他们二者的区别又在哪儿啊 ？OK， 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就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爵士乐最开始发展呀，叫 ragtime。这 ragtime 什么意思呢？就是闲散的时间。我其实小时候有过这经历啊， 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然后我父亲说满足你一个什么愿望啊？我说这个时候啊，我说我一直弹钢琴啊，我想在一个宾馆里边当一个钢琴手，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钢琴室的时候感觉特别豪华。然后六年级其实不大，那时候但是自己不明其妙我会一些爵士，不是会一些即兴。这个时候呢，我就在一个宾馆，在门头沟的这个龙泉宾馆，在那里就开始弹琴。后来弹琴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我开始越来越需要表达，需要即兴，需要改编。 嗯， 因为我每次弹那些作品其实大家都听过， 对， 但是 CD 上其实比我弹得好，我还是一个小孩，所以就把它加了一些自由一点的东西，然后新创作一些点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不好好演奏大家熟悉的音乐， 就早 这个就是早期的。对 但是你会很即兴。 对，这就是 Lagtime、然后后来呢慢慢的产生了，包括在30年代有 Big Band， 然后越来越大的这个编制，实际上爵士乐的它的核心还是按即兴的方向去发展，就大家更多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别严苛的谱子，大家可能能省去一些排练时间。我猜啊，比如说我们哥仨出去接了一活儿， 是， 然后我们要在一个地方演出，我没时间排练，我商量好了，教指挥，我这眼神一来，我来一这个和声终止，你就开始。然后教授说行，我一会儿来一这节奏，李老师都开始，所以它里边充斥着这种默契，充斥着一种约定俗成。那么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音乐史上看民族乐派，就是在世界音乐开始慢慢东移到俄罗斯，然后慢慢到美国的时候，到美国这一块这个时间轴就跟爵士乐交汇到一起了，它开始爵士乐开始谱写成音符，开始慢慢的和交响乐和这个管弦乐团发生关系了。这是我特别开心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指挥的专业开始有机会去处理爵士音乐了，也就是说它的内核是一种类似于民间艺人的这种互相的爵士。但是因为格什温这个年代，因为美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这个蓬勃的发展，然后要找到民族自信的这么一种文化运动开始，然后它开始谱写成了乐谱，它开始进入了世界音乐语言，以至于现在其实在刚才教老师讲到的在管乐队的这种作品里边，它其实是非常丰富非常大的一个范畴，跟爵士是相关的。现在基本上我们对爵士乐都不陌生，我们小时候听那个猫和老鼠等等各种各样的音乐里面好像都跟爵士乐有一定关系，我们这次也会演这个作品。 哇，那肯定不一样哈。 对， 好，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值得剧透。 这故事掐了别播， 不，这个 吐起来呀。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把一些经典的乐曲，然后改变它的节奏，改变它的演奏方式去演奏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你会听到比较不一样的作品。 那当然了。 对，因为本身爵士乐嘛，就给大家那种比较 freestyle 的、比较闲适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每一个演奏家，包括每一个不同乐团，他的处理都是不一样的。 对， 在这个其中就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了哈。 那接下来咱们不妨就先听为快，听一听啊，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曾经演奏的一部作品，这就是《蓝色狂想曲》。 好了，现在我们听到的呢，这首曲子就是来自于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蓝色狂想曲》。那这么着，先请我们的焦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团的一个大概情况吧，比如说包括有多少团员呀、啊，怎么配置啊，等等。 啊，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呢，是从2015年我和我的曾经的一些学生还有我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有些是很热爱音乐的非专业演奏员，还有一些呢是在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大学的时候跟我同样一个寝室跟我一样一起求学的同学们、他们可能出到国外留学以后海外归来以后，我们一聚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弄一个乐团自己追求一下我们想要的这个舞台啊。当时呢我一提出这个想法，很多人都说我也有这个想法，结果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了。然后聚在一起以后呢，第一次演出我记得去的包头，当时我们乐团里面最年龄最大的人是我们曾经的老团长，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辈，他当年是70岁。 哇。 然后最小的一位呢是我的当时的一个小学生，他现在刚念高中1年级，当时应该是小学5年级， 那也就是10岁左右。 哎，10岁左右。 嗯， 然后呢这些朋友们聚到一起，不分老少的朋友们聚到一起，排了几次练，结果没想到去演出的效果特别好。 哇。 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极大的一个赞誉和欢迎。后来回来在2016年的1月3日就说，要不然我们把这个乐团正式的成立起来吧。 是。 然后呢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做增广爱乐。这个增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在这个乐团里面想去做那种增进自己的艺业、增强自己的技术这样的事情。而广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到达了专业水平上的某一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高度扩散出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广交朋友。 对。 然后呢在这样的理念下，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演奏员们也加入了我们。 没错没错。那么其实呢说到咱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哈，除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几位啊应该是专业的之外，剩下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其他行业的朋友。但是他们的一个终极的梦想和目标就是爱音乐、爱管乐， 对， 而且我觉得不同的人哈，尤其是爵士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哈。那这样一群热爱音乐的人凑在一块儿，会有怎么样的火花呢？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伙来介绍。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是一个由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自发组建的乐团，乐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有物理学家，有医生，有天文学家，有律师、咖啡师、珠宝鉴定师、机械师、程序员、环境学家、人民教师、学生，当然也有许多以演奏为职业的青年演奏家。在这个乐团当中，年龄和职业的差异不再是爱乐者们实现舞台梦想的阻碍，他们共同努力，互相帮助，共同塑造他们自己的音乐，共同为与他们一样怀揣着音乐梦想的爱乐者搭建属于自己的舞台。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关注由他们带来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好了，北京时间的20: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听听恰似爵士主场主题专场音乐会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音乐的感受呢？ 那当然今天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有奖品相送的哈。本节目奖品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四张，李宝春和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参与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杨月楼或者是恰似爵士音乐会，加上您的观剧心愿，留下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书归正传，说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哈，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谁呢？ 哎，我们先来请出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团长以及艺术总监焦子傲，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刘文栋，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青年萨克斯演奏家、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萨克斯声部首席李景南，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上一期结束的时候说了一下，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的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因为我知道咱们是由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组成的。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除了几位是专业的人才之外，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哈，大部分的朋友呢都是来自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爱音乐的年轻人组建成的我们的一个交响管乐团呀。听说里边什么职业都有，什么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医生、律师、珠宝鉴定师、画家、导演，我天呀，你们都哪儿挖的这些宝贝的呀？ 其实这些宝贵的朋友和演奏员呢，都是听说了我们有这样一个乐团秉持着这种执着的艺术执念、艺术梦想、舞台的理想，他们呢听说了觉得也有意思，就加入我们了。有些时候呢是口口相传，有些时候呢是看了我们的听了我们的音乐会，也有时候呢是看到我们的自己的一些公众号啊这样的文章等等。刚才比如说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导演，我从最后一个说哈，他是一位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据说可能要保研了。然后呢 他在乐团里面呢是吹 oboe，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双簧管。 嗯， 而且他不仅是一位非常好的学生，非常善于学习，他的 oboe 吹得非常棒。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演奏员，他是北大的学生，学的是环境科学。他每天很重要的工作是做实验，然后拿着仪器跑到山里，然后监测空气。但是呢，他从小学到现在一直是乐团里面一个宝贝，因为他学的一种乐器非常，不能说非常稀有吧，我们都见过，但是学这个乐器的人很少。 什么呀？ 巴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管。那个乐器呢，一般来讲在管乐器里面是偏贵的，而且不太好，就不太容易吹好。这位北大的学生从小就是乐团里的骨干，因为他吹得非常好，学习也好。 哇！ 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不太容易吹好。这位北大的学生从小就是乐团里的骨干，因为他吹得非常好，学习也好。 哇！ 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科学家，而且据说未来他有往艺术这个经理人去发展的这种想法。 哇！ 乐团里面最最最我们平时说奇葩的一位， 奇葩 是我们曾经的组织部长。 组织部长， 对，他最开始从小的时候学戏，学什么戏呢？就是啊，不是学什么行当呢？他是学旦角，但是他是个男孩。对， 男旦， 哎，男旦。然后呢，他的长相，如果您一看他就会知道，就他眼睛是这样往上挑的，就是从小 吊眼凤眼， 对，他是一看就是有这方面的经历。然后他到小学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他是在乐团里面吹萨克斯， 改了， 吹得很好 啊，不学戏了，改学西洋乐器了， 戏也学， 戏还学， 感兴趣，但是呢，在因为乐团的需要，所以他学了萨克斯。后来呢，他考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学的是珠宝鉴定专业， 这个太跨界了也。 哎，对，然后他在这个叫大学的特长生乐团里面，就是说叫啊打击乐团里面，民族打击乐团里面当团长，也就是他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又转了民打。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还是在自己的专业和他的爱好中间选择了他的爱好。选择了舞台，所以他现在在国内一个非常知名的剧院的一个乐团里面做乐务。工作，所以他呢从小这个从艺经历到后面，我给他算过，总共是转了五次，但每一次其实都是围绕着他最热爱的音乐而展开的。 哎呦，这可了不起呀，也了不得呀。首先人家得爱，二一个人家也得能有这个能力， 对， 对吧？人能学得到，学得通，学得会，还能上台表演演出，这就太不容易了。我觉得真是一个艺术奇才呀。 对，而且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不是说专业演员，那比如说排练起来，因为管乐团可不是说大家说好了啊我们演出就演出了这种的，他要有大量的排练时间磨合， 对对， 尤其每一种每个乐部啊，每个就是他都要有很长的时间去让大家磨合到一块， 而且我们演的曲目总体来讲还不是很简单，是有一定艺术成就的曲目。 那他们哪来时间呢？ 我们是这样，这样这个事情说起来呢，其实我每次说起来我都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因为这是一个大家互相帮忙的一个过程， 是 互相帮助。我们一般是每周日下午排练，我们的排练场地呢是朋友借给我们的，我们从建团以来到现在总共换过七次场地，每一次都是大家一起去收拾，一起找乐器呢是朋友通过怎么讲，通过这个友情的赞助拿给我们，供我们使用的。然后呢，我们每周日下午排练。其实大家有些人我们在北四环排练，但是我们的乐队员呢，他们很多是住在丰台、房山，甚至是像苹果那样的远郊区。 是， 他们在这个时候会聚到一起，克服自己的困难。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离上台时间很近了。比如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会做分声部的排练，比如说是铜管，所有铜管乐器做一个大声部，所有木管乐器做一个大声部，打击乐器一个大声部，分天，周四排铜管，周五排木管，周六排打击乐。这些演奏员每天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学业， 对， 但是他们在放学在下班以后会老远的跑到排练厅来排练，从六点半排到十点半，然后打车回去，甚至有些时候赶不上地铁了。就是每个人都在这个乐团做着自己的奉献，为自己的爱好做着牺牲，做着付出， 最后其实为的就是一个在舞台上的一个好的表现， 完美的呈现。 因为在舞台上我们不能是业余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乐团，因为你只要在舞台上你就应该有一个演奏员，一个舞台上的人，舞台从事舞台职业的这样一个演员的操守，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理想的底线。 嗯，哎，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呢是有了自己的职业，然后呢挤出时间为了追求音乐的梦想，然后凑在一起来进行排练进行演出，那这其中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也请接下来另外的两位朋友，包括咱们的这个焦老师，一块跟大家也回忆回忆好不好。那咱们谁先来？ 刘老师吧， 刘老师先来吧，好不好？这回 有意思的事 啊，客座指挥啊，那您肯定没少发现咱们乐手们的一些故事吧？ 哎呀，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实际上还不少，这一次一下说了还真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而言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聚到一起，实际上我们前两天还在探讨，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制，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小学包括大学其实有非常好的不错的社团， 对， 他们演奏音乐在一起，在管乐的学习中已经成长了十几年，一下撂下真的是舍不得。我发现很多人的那个 QQ 签名里边，我就说正常普通人，我们在大街上问一个问一个路人，他都会说你喜欢什么，我喜欢音乐。那更何况是这些从小吹到大的孩子们，就从小每周保持着排练，保持着每天的练习时间，这么十几年过来的。但是往往当他们就是毕业以后，然后离开了学校的这些社团以后，其实他需要一个这样的组织来延续他的 生活。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聚在一起以后，刚才像焦老师说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自己的奉献，其实说大了是为理想，其实说小了就是为了自己这个爱好，这个爱好真的能支撑起来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对于我而言，我自己非常感动的是，因为我也是在中学和大学排练，我能看到他们中很多曾经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学生，我是老师，我们在一起排练，然后到现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我到这里来排练，我还能看见他们，然后慢慢从学生老师的关系就变成了朋友的关系，我们因为音乐然后甚至可以成为一生的朋友，包括在这里边我们可以认识各种各样的，这样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儿。因为本来热爱音乐就没有职业还是业余的区别，实际上热爱音乐本身就是一个态度，更何况他们其中很多人虽然不是职业，但是水平我认为并不低，非常的厉害。 嗯，这也是给了您很多的一些感染哈， 对 对吧？ 对对，一直在给我能量。 而且其实这些朋友虽然我们说他没有从事这样的专业，但是他们的他们的排练时间包括他们接触这项乐器的时间其实也不比专业演员要少，甚至很多当年可能就是以这个特长考入到大学当中，然后在大学当中也会坚持排练，坚持比赛，坚持演出，然后一直到工作岗位，然后没有演出机会了，马上寻找演出机会，就到了这个乐团当中。那我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是相对来说在他们当中算是日常也在做这件事儿的人哈、对，那交流起来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呢？就包括说他们，比如说向往着也来从事专业啊等等吧。 其实作为这个我们平时做这些教学，在我们看来，其实专业和业余就是专业和业余。对不起啊，这个专业和业余，我觉得就是一个态度上的区分。首先，这是第一点，也有的很多的专业的一些这些老师们，就是他们其实不会去看重专业和业余这个区分。我最大感触的就是小白。坐在我排练的时候，坐在我边上那个有一个小孩儿。 他几岁？男孩女孩？ 女孩，刚考上大学。 然后他是这样，他那个我去排练的时间相对于其他来说就是相对少一些，因为平时有一些课。但是他自从我看到他一次排练，我就是这次最近就基本上保证全勤。是怎么回事呢？排练的过程当中，他突然想起来说，我今天晚上要出差去上海 啊。他练着练着排着排着说，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是这意思吗？ 然后说忘了看时间了。对，然后就其他的这些同学就摇着头说，不顾一切的去排练呀，这是。 真 的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热爱这个管乐团？其实我是一个过来人，包括我们的两位老师也是，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小学管乐团，中学管乐团，然后到了高中管乐团，到了大学还是管乐团， 就是它已经形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你突然没有了，感觉会很膈应， 对，会很难受，甚至是很难过，对不对？ 对，非常的沮丧。嗯，而当我们回到了，当然我们很幸运啊，我们还能从事这样的事业。当我们回到了这里边，就会特别有一种特别大的归属感。 哦， 嗯， 这种归属感可能只有学过管乐、做过很久管乐团的同学，包括现在我也要跟这个收音机和这个视频边上在听的一些同学们，学着这个管乐、参加管乐团的同学们，其实你们现在的这些辛苦和付出，等你们十年以后长大了，回过头来再去看，这是你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同时呢，也是你们觉得最快乐、得到朋友、真心的朋友最多的。 对， 我突然有了一种回到了高中管乐团的感觉。 对，您现在可以，对，您也可以回忆回忆，当时您在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非常苦。 因为本身是这样啊，就是可能我们说一些集体一块儿去做一件事儿这种艺术的形式，本身就会给很多人心灵上的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别说管乐了，我们这个主持人之间排个话剧，是吧？这我们好几个主持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就因为觉得集体大家去配合干一件事儿，然后共同完成一个作品，其实本身就是很不一样的感受。但我觉得除了感受的东西之外，我们也要就是拿出了一些很专业的东西出来哈。我觉得焦老师您剧不剧透都得剧透了，就咱们这个演出里面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经典的或者亮点的节目给大家伙去看。 嗯，是这样，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恰似爵士，就是因为它不是爵士但很像爵士， 是， 对，甚至可以说是胜似爵士。 嗯， 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呢，第一首曲目我们选择是一个电影的插曲，这个曲子我们经常会听到在很多颁奖典礼上，它是美国的配乐作曲家埃尔默·伯恩斯坦写的，叫做《七侠半寇志》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嗯， 然后之后呢，就是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我个人的超级偶像，莱奥纳德·伯恩斯坦，今年正好是这位老人诞辰100周年。 哦， 对，他创作的一部歌剧的序曲叫做《坎迪德序曲》。 嗯， 啊，讲的是一个老好人后来蜕变的，不能说蜕变吧，升华的一个故事吧。 嗯， 然后呢，第三个曲子就是美国音乐的经典，爵士风格的严肃乐的经典，就是钢琴协奏曲，我们的蓝色狂想曲。 是。 然后下半场呢，由我们刘指带给大家的是《美国人在巴黎》。也是一个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它里面用了很多特别好玩的乐器，比如说像那个小喇叭，自行车的小喇叭，梆梆梆那种东西，特别有意思。然后最后一首作品也是这场音乐会里面步头最大最困难一首作品，叫做《西区故事交响舞曲》，它也是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创作的。 嗯， 这首作品无论是配器啊，创作的水平、配器啊、和声啊，所用的这些技法的难度，说实话都是非常令人恐怖的。但是呢，我们也是通过了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并相信一定会在舞台上精彩，差点说实话了， 精彩的完成 是吧？精彩的把它表现出来。 啊， 然后呢，刚才刘老师在不经意中说到了我们的一首翻唱曲目，就是我们送给小朋友们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动画片《猫和老鼠》中的一段配乐。 哦， 是《猫和老鼠》的，我没记错的话是第103集，叫做 Blue Cat Blues， 就是蓝猫的蓝调。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也可以解释成忧郁的蓝猫，因为在那集电影里面，Tom。 没打过 Jerry。 不是，是 他每集都没打过。 对呀， Tom 和 Jerry 一起共同患难，为什么？因为 Tom 哦， 这一个小姑娘失败了，所以最后非常无奈，然后 Jerry 在劝他的时候发现他自己的那个小姑娘也失败了，所以他们俩都非常忧郁，然后呢就把它叫成这个 Blue Cat Blues， 就是忧郁的蓝猫，也可以叫成蓝猫的蓝调，因为蓝调本来在酒吧里的时候就是代表着一种忧郁，代表着一种哀伤，这样的一个性格的音乐。然后呢，其他的 这个返场和惊喜呢，我就不在这儿介绍了，还是留给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音乐会时候再去发掘吧。 是是是，虽然说返场的曲目不能给大家一一的去揭晓哈，但是我们这边可以提前跟大家来分享咱们乐团带来的非常棒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就是由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现在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乐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哎，我特别好奇，现在咱们整个乐团的这个排练的进度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每个乐手回家都得自己不停的去练啊练啊练啊？ 是这样的啊、嗯。伟大的小提琴家亚莎海菲斯说过一句话，他在卡耐基音乐厅，然后演奏人员就是这个场务人员问他说：“大师，你是如何做到现在这个？”怎么讲这个程度的，大师只说了三个字儿，叫 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 三个练习，每天我们都在练习才能有舞台上的这个表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对对， 每一天我们都在辛苦练习，我想现在我们的状态应该已经完全能够达到舞台上完美的呈现我们要呈现的作品的状态了，而且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胸中激荡着热情，然后踌躇满志的， 期待着9月20日的下午能跟台下的观众们一起进行一场听觉上的狂欢。 哇，好期待着呢哈。 对，那我们大概再说一下，就是说接下来一些演出进度啊，包括这个9月22号就具体在哪啊，然后具体什么时间啊，来跟大家伙说一说。 9月22日这个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我们是在国图艺术中心，也就是西城区还是海淀区，海淀区的这个白石桥白石新桥那一站的国家图书馆里面的那个音乐厅，哎，地铁里有这一站，9号线和4号线吧，我记得。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哎，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然后在12月9日，我们还有一场音乐会是在晚上的7点半，是我们做的一场叫做向星球大战致敬的这么一场音乐会，里边所有的曲目都是星球大战电影里面曾经出现过的音乐主题拿出来改编以后做的这么一场试听音乐会，就是我们是会放大屏幕的，而且当时会有一个惊喜，就是我们一些演奏员会拿着非常有意思的道具，比如说像那里面那个光剑 lightsaber， 然后包括我们那个，我很可能会穿一套特别有意思的衣服上去，当然如果要是观众朋友们或者和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再去看我到底穿的是谁的衣服上去的。对，然后明年呢我们也在积极的筹划一场音乐会，叫做飞鸟集，这个名字呢就是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这样一个诗选嘛。然后上半场呢我们演的是天鹅湖，然后下半场呢我们选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的管乐版本，然后希望明年呢能够在舞台上也给观众奉献一场这样的听觉盛宴。 哦，这些都是包括12月9号的，都是在国图音乐厅是吧？ 都是在国图音乐厅。 哦，好，特别棒，特别棒。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另外两位老师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发出邀请吧，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进剧场看演出。来，那刘老师先来。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9月22号来到国图艺术中心。我一直在说我们的排练就是为了我们在台上能够尽情的去解释去享受这个作品，实际上我们相当于把前菜都做好了，到那一天我来炒您来尝，我们再一起享受爵士。 好嘞，谢谢。最后李老师。 也是欢迎朋友们9月22号能够来听我们的音乐会。也特别感谢这个876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给我们增广乐团这个爱乐乐团展示的这个机会。也许今天听过节目以后，22号有一些朋友来听音乐会，他们可能就会有想加入我们的这个意愿。因为可能因为在北京这个地方就是环境决定肯定有 很多 很多我们这样经历的朋友，对，也是欢迎你们。 其实是来招贤纳士了，原来是 是这样哈。好的，那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